说，孩子，你说的话娘都记住了，娘永远跟着当走。这时候人生嘈杂，不住的嚷，碰把天心牢，放他的贼眼放凶光。老太婆劝得怎么样啊？韩母说，我的儿从小他就孝顺娘。彭霸天连说，好好好，你一说他一定答应守着孝。韩英姑娘，这儿有纸有笔，快写吧，快叫赤卫队接住武装。韩某说，孩子，娘说你写，你写上皇军快回归，贺龙将军到，活捉彭霸天，把白飞全都消灭光啊！那老贼只气得连声嚷，把这个孤匪婆给我压下去，叫他见阎王。这帮灭绝人性的狗禽兽，死到临头还要把人伤，祸害刀山一个人伤，不许你们难为俺的娘。韩母说，孩子，不要管娘，就便是打死了娘，你也不能受着降。把这个孤妃婆给我带走。毫不取舍走出牢房，韩英他满腔怒火高万丈，恨不能活捉了彭霸天才陈心肠。到后来韩英被救，重返了洪湖上，配合红军解放家乡，消灭了彭霸天，救出他的娘。千里 好，听众朋友欣赏过了马玉平先生演唱的现代曲目《河南坠子·韩英见娘》之后呢，我们今天又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空中曲苑。